第40集，对方先是怒气冲冲地辩解，因为犯人闹号才动了手，接着又质问他是不是教唆了犯人翻供。 你们请我过来，并没出具合法的手续。 傅云宪倒是从容不迫，走两步，抬腿踢了踢身前的一根外置的排气铁管，他冷笑说： 这条腿刚断过，你们今天敢动我一下，我立马再磕断它。但凡你们弄不死我，法庭上我们死磕到底。 傅云宪是讹他们，但讹得太真太狠，断腿容易再断，腿骨骨折便构成轻伤，也就达到了故意伤害罪的量刑标准。威胁的人反被威胁，这个地方刑辩律师常来常往，大多点头哈腰，唯唯诺诺，对方从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，原地愣了半晌，居然把人给放了。非法证据被排除之后，那小老板最终被无罪释放，对傅云宪很是感激，几经辗转将他介绍给了胡世英。胡世英当时也摊上了一件事儿，一件要命的事儿。曾有一首歌唱得好，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但旋律依旧隽永，时代却早已不是那个时代，国家打黑的决心日益坚决，洪流不可逆，形势不乐观。胡四爷能有今日今时的地位，自然深谙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，知道国内再出不了黄金荣、杜月笙，及早洗白才能避祸。胡世英手下有个人叫洪兆龙，江湖人称出林龙，跟水浒人物一个混号，可见很有些地位。他看出胡世英有心散了兄弟去做正经生意，大骂他是宋江，打算以下犯上，趁机抢班夺权。胡世英寻思出一个一石二鸟的主意，正好借洪兆龙向政府投诚，既能借刀杀人，又可将功折罪。简单点说，就是卖了这个有着过命交情的兄弟，未免对方有机会反咬一口把自己兜进去。他请了一个庞大的律师团队研究手头的证据，傅云宪就是那律师团队的成员之一。跟着洪兆龙闹事的人接连被枪毙了好几个，而洪兆龙散尽家财拼尽全力，还是坐实了四项罪名，什么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什么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，反正被判了个无期，勉强捡了条命。最后胡世银全身而退。故事到此其实还不算完，洪兆龙有个独子洪瑞在国外念书，知道父亲的事情立马回了国。二十出头的少年人不谙世事又血气方刚，为了报仇竟花钱找了几个人去教训胡世英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可这些勇夫操砍刀持铁棍，不但没能揍得了胡世英，连胡世英身边的一个跟班也仅仅是被弄出了一点皮外伤。胡四爷对此还是很恼火的，担心洪瑞那疯小子没羞没耻地纠缠自己。然而古往今来，窝里斗都是江湖上最为人不耻的事儿，何况他已被招安，这个节骨眼上不能真动手再把人儿子给杀了。所以洪瑞派人伤人当天，他指着自己那个跟班问手下那群律师，有没有办法让他儿子跟老子一样把牢底坐穿。 现在讲究的是依法治国，那咱们也依法办事儿。 胡世银江湖气息不改，豪迈地说， 谁最先想出办法就赏他个大的。 律师们看了看受伤的人，纷纷表态这伤势太轻了，不太可能把牢底坐穿，最多也就定个寻衅滋事。在黑社会的地盘上，刀枪棍棒总是很常见的。傅云宪从地上捡了根铁棍，走到那跟班身前问他， 怎么打你的？ 一开始喊打喊杀的，直接在大街上追，后来把我堵进了窄巷子里，还好我跟四爷打过江山，也就开头蹭破了点皮，后来找着机会溜了，搭车跑。 他话还没有说完，傅云宪猝然扬手，那人应声而倒。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他仍不停手，低下头，又极冷静地朝那人头上补了两拳。 雇凶杀人，致人重伤，性质仍是故意杀人。 此时距许文君被枪毙仅仅过去3年，傅云宪将30而立，他扔掉带血的铁棍，抬手试了试溅在脸上的血迹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 转身对年过半百的胡世银说， 我不叫你四爷。 胡世银年轻时是个极狠的人物，对人对己都不留余地，而今过了花甲之年，反倒不怎么显山露水。马炳元与范明也在，经上回这事里傅大律师介绍，两人狼狈相见，迅速成奸。前者见傅云宪进门，立马起身让出胡世银身边的位置，后者及时掏出打火机打着递了上去，烟点着了，暗室里一簇跳跃的星火。傅云宪吸了口烟， 洪兆龙的事情继续说。 马炳元说， 你就是老五的代理律师，洪瑞那小子判了12年的事儿就不用我说了，但他在耗子里上蹿下跳仍不安分，可能得罪了什么人，反正在服刑的第四个年头嘎嘣一下死了。 洪瑞命运监狱，官方解释是心源性猝死，但到底是怎么死的这就没人知道了。傅云宪以前就听人提过一句，没往心里去，狗咬狗黑吃黑的事情他没兴趣。他从胡世银手上拿下案子，在法律专业内倾尽全力，除此之外不做深交。何况早在若干年前，傅云宪就已经不再需要向一介草寇低头了，他也从来没怎么低过。佛的一炷香，人的一口气，归根结底都是自己争回来的。 洪瑞那会儿也才25、26，就这么死了是怪可惜的。 马炳元猫哭耗子继续说，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即使是高墙，儿子的事儿比起四爷这出林龙更恨你。他同仓的犯人汇报说，他几次梦里喊话都说要弄死你。 作为当时打黑大案的第一被告，洪兆龙捡了条命，手下的兄弟却被毙了好几个。不是他的辩护律师水平高，实是这人兄弟卖得快，主动检举揭发求立功，比他自己不耻的宋江还不如。 钱之驴怕什么？ 傅云宪从来没有瞧得上洪兆龙与他那点出息，又吸了一口烟，淡淡道， 他来我等着。 哎呀，就怕他铤而走险。 马炳元看了一眼胡世银，马屁拍得倍儿响， 四爷跟傅爷都是天人，我是一点都不担心，我主要担心傅爷身边的那个姓许的小朋友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。 没有万一。 傅云宪皱眉打断马炳元，又注视他的眼睛， 重复了一遍，你记住我的话，不准有万一。